资治通鉴卷第141奇迹七，高宗明皇帝下。建武四年春正月，大赦，丙申，位立皇子恪为太子，魏主宴于清辉堂，欲及太子寻。李冲谢曰：“臣忝师父不能辅导。”帝曰：“朕尚不能化其恶，师父何谢也？”以嗣魏主北巡。初，尚书令王彦为世祖所宠任，即上谋废玉林王，彦即欣然推奉。玉林王已废，尚与彦宴于东府，欲及时事。彦嫡长曰：“公常言彦妾，今定何如？”上即位，彦自谓左命新朝，常非薄世祖故事，寄居朝端，事多专绝，内外要职并用所亲，每与上争用人。上虽以事迹虚彦而心恶之，常料检世祖忠诏，得与彦手敕300余纸，皆论国家事。又得彦起荐世祖以上陵选事，以此欲猜薄之。始安王姚光劝上朱彦，上曰：“彦与我有功，且未有罪。”姚光曰：“彦尚不能为武帝，安能为陛下乎？”上默然。上遣复新陈世范等出图像采听一言，彦清浅无妨，亦望开府，朔呼相公自是，云当大贵与宾客语，好秉人轻贱。上闻之，一彦欲反，遂有朱彦之意。奉朝请新余文灿密探上旨，告彦有意志。示范又起上云：“彦谋因四年难交，与世祖顾主帅于道中窃发，会虎范交谈，上欲拒。未交一日，有敕停行，先报彦及徐孝嗣。孝嗣奉旨，而彦臣交嗣事大，必宜自立。”上亦信示范之言。丙辰，召彦于华林省诛之，并北中郎司马萧绎、台队主刘明达及彦子德元、德和。下诏云：“彦与义明达以河东王炫实用微弱，谋奉以为主，实守虚弃。”彦帝许为广州刺史，上遣南中郎司马萧继昶袭杀之。继昶上之从祖弟也。萧绎奢豪，好弓马，为上所忌，故因事献之。河东王炫先以年少才弱，故未为上所杀。炫朝见，常居功俘虏，不敢平行直视。至是年稍长，遂作彦事免官，仅不得与外人交通。玉林王指将废也，彦从弟御史中丞司远谓彦曰：“兄贺世祖厚恩，今一旦赞人如此事，彼或可以全计相虚，未知兄将来何以自立。若及此隐绝，犹可保全门户，不是后名。” 晏曰：“方儋州未暇此事。”即拜骠骑将军，集会子弟，谓司远兄司征曰：“隆昌之末，阿荣劝吾自裁，吾从其语，岂有今日？”司远俱应曰：“如阿荣所见，今犹未晚也。”司远之上外带晏后，而内以一意，成见谓晏曰：“时事稍易，凶意绝否？凡人多拙于自谋，而巧于谋人。”晏不应。司远退，晏方叹曰：“世乃有劝人死者。”旬日而晏败。上闻司远言，故不知罪，仍迁侍中。晏外弟御史阮续孝亦知晏必败，晏屡至其门，逃匿不见。常时降媒问之，得于晏家，吐而复之。即晏败，人为之惧。孝续曰：“亲而不党，何惧之有？卒免于罪。”二月壬戌，魏主至太原。甲子，以左仆射徐孝嗣为尚书令，征虏将军萧继昶为广州刺史。癸酉，魏主至平城，引荐穆泰、陆睿之党问之，无一人称王者，时人皆服任成王常之名。穆泰及其亲党皆服诛，赐陆睿死于狱，又其妻子徙辽西为民。初，魏主迁都，变易旧俗，兵州刺史新兴公丕皆所不乐，帝以其宗室其旧，亦不知逼，但又是大礼，令其不生同意而已。即朝臣皆便衣冠，诸衣满座，而丕独胡服于其间，宛乃稍加冠带，而不能修饰容仪，帝亦不强也。太子寻自平城将迁洛阳，元龙与穆泰等密谋留寻，因举兵断关，归据行北，披在兵州，龙等以其谋告之，披外虑不成，口虽折难，心颇然之，即事决，披从地至平城。帝每推问太等，常令披做官。有司奏元业、元龙、元超罪当族，披应从坐。帝以披常受诏许以不死，听免死为民，留其后妻二子，与居于太原，杀龙超，同产以生。于子喜敦煌。初，披锐与仆射李冲领军于列，俱受不死之诏。锐既诛，帝赐冲列诏曰：“锐反逆之志，自负幽冥，为事在彼，不关朕也。反逆既易于犯，虽欲金术，如何可得？然犹不忘前言，挺自死别府，免其拿戮。原披二子一弟，守为贼端，连坐应死，特恕为民。朕本期始终，而彼自弃绝，唯心乖念，依何可悲？故此别事，想无志怪，谋反之外， 皎如白日耳。冲烈皆上表泄。陈光曰：夫绝路废制，杀生与夺，人君所以御臣之大柄也。是故先王之治，虽有亲故贤能功贵秦宾，苟有其罪，不直赦也，必易于怀疾之下，可赦则赦，可诱则诱，可行则行，可杀则杀，轻重是情，宽猛随时。故君得以施恩而不失其威，臣得以免罪而不敢自恃。即位则不然，勋贵之臣往往欲许之以不死，彼骄而处罪，又从而杀之，是以不信之令诱之，使陷于死地也。行政之事，无此为大焉。是时，代相旧族多与太等联谋，为余烈无所染涉，帝由是亦重之。帝以北方酋长及世子魏蜀挺秋朝洛阳，春还部落，时人谓之燕臣。三月己酉，魏主南至离时，叛胡请降，诏诱之。夏四月庚申，至龙门，遣使似夏禹，癸亥至蒲坂，似虞舜，辛未至长安。魏太子荀继废，颇自悔过。御史中尉李彪密表荀复与左右谋逆，魏主使中书侍郎邢鸾与咸阳王喜奉诏及交酒以和阳，赐荀死，练以粗冠长服，亦于和阳。癸未，为大将军宋明王刘昶卒于彭城，葬以书礼。五月己丑，魏主东还，犯魏入河。壬辰，遣使赐周文王于封，武王于号。六月庚申，还洛阳。壬戌，魏发冀、定、营、象、济五州兵20万，将入寇。魏穆泰之反也，中书见魏郡公穆皮与之通谋，赦后事发，削官爵为民。皮弟司空亮以府事副司马慕容器，上表自和，魏主忧诏不许，两故请不已。癸亥，听亮逊位。丁卯，魏分六师以定行流。秋七月，魏立昭仪冯氏为皇后，后欲母养太子克，克母高氏自带如洛阳，暴卒于攻县。戊辰，魏以穆亮为征北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、冀州刺史。八月丙辰，魏召中外戒严。壬戌，魏立皇子瑜为京兆王，亦为清河王，怀为广平王，追尊景皇所生王氏为恭太后。甲戌，魏讲武于华林园。庚辰，军发洛阳，使吏部尚书任城王成居守，以御史中丞李彪兼度支尚书，与仆射李冲参至留台事。假彭城王协中军大将军，协辞曰：亲疏并用，古之道也。臣独何人， 频繁宠受，喜沉思求而不允，愚臣不请而得，和匹太之相远也。魏主大笑，执写守曰：二曹以才名相继，吾与汝以道德相亲。上遣君主直阁将军胡松助北襄长太守程公姬戍者阳，君主报举助西汝南北益阳二郡太守黄瑶起戍武阴，魏以低帅杨凌真为南凉州刺史。凌真举州来降，送其母及子于南郑以为质，遣其弟婆罗阿卜真将部骑万余袭为五星王杨吉使，杀其二弟吉同吉仲，吉使窘急请降。九月丁酉，魏主以河南尹李崇为都督陇右诸军事，将兵数万讨之。初，魏迁洛阳，荆州刺史薛真度劝魏主先取樊邓，真度引兵寇南阳，太守房伯玉击败之。魏主怒，以南阳小郡置壁灭之，遂引兵向襄阳。彭城王协等36军前后相继，众号百万，吹唇废地。辛丑，魏主留诸将攻者阳，自引兵南下。癸卯至渊，夜袭其府，克之。房伯玉应内城据守，魏主遣中书舍人孙延景为伯玉曰：我今荡衣六合，非如相识东来春去，不有所克，终不还北。卿此城当我六龙之首，吾容不先攻取，远期一年，近止一月，封侯枭首是在抚养，宜善图之。今卿有三罪，今令卿之。卿新世武帝蒙叔长之宠，不能见忠致命而尽结于其仇，罪一也。请年薛真度来，请伤我偏师，罪二也。今栾路亲临，不面赴麾下，罪三也。伯玉遣君父岳志柔对曰：常欲恭维，其余必克，卑微常人得抗大威，真可谓获其死所。外臣蒙武帝采拔，岂敢忘恩？但四君失德，主上光绍大宗，非为负义诏之身望，亦义兼武皇之遗敕，是以区区尽节，不敢失坠。亡者北师深入，寇扰边民，则立将士以修职业，反己而言，不应垂责。渊城东南隅沟上有桥，魏主引兵过之。伯玉使勇士数人，亦班衣戴虎头帽，伏于斗下，突出击之。魏主人马俱惊，召善射者袁灵度射之，应弦而毙，乃得免。李崇查山分道，出堤不意，表里袭之，群堤皆弃杨灵真散归。灵真之众减太半，崇进据赤土。灵真遣从弟建屯龙门，自率精勇一万屯鸠峡。龙门之北数十里中伐数塞路，鸠峡之口据雷石、林崖下之，以拒魏兵。 重命统军慕容据率众五千从他路入，夜袭北门破之。重自攻鸠峡，灵真连战败走，俘其妻子，遂克五星。凉州刺史殷广宗、参军郑友等将兵救灵真，重进击大破之，斩杨婆罗、阿卜真、生擒友等，灵真奔还汉中。魏主闻之，喜曰：“使朕无西顾之忧者，李重也。”以重为都督凉秦二州诸军事、凉州刺史，以安吉其地。丁未，魏主发南阳，留太尉咸阳王喜等攻之。己酉，魏主至新野，新野太守刘思济据守。冬十月丁巳，魏军攻之不克，助长为守之。遣人谓城中曰：“房伯玉已降，汝何谓独取弥碎？”司机遣人对曰：“城中兵食尤多，魏侠从汝小鲁于也。”魏右军府长史韩显宗将别军屯者阳，成功击遣胡松引蛮兵攻其营，显宗力战破之，斩其皮将高法元。显宗至新野，魏主谓曰：“请破贼斩将，书议军事。朕方攻坚城，何谓不作路部？”对曰：“请闻镇南将军王素获贼二三人，驴马数匹，皆为路部。臣在东莞，私常审之。晋虽养平威灵，德摧丑鲁，兵寡力弱，秦斩不多，托付高业长坚，虚张功烈，由而笑之，其罪弥大。臣所以不敢为之，解上而已。”魏主亦贤之。上诏徐州刺史裴叔业引兵救雍州，叔业起称北人不乐远行，为乐超略，若侵鲁境，则私雍之寇自然分矣，上从之。叔业引兵攻洪城，获男女四千余人。贾诩遣太子中庶子萧衍、右军司马张济救雍州。十一月甲午，前军将军韩秀芳等十五将降于魏。丁酉，魏败骑兵于缅北，将军王福宝等为魏所获。丙辰，以杨灵真为北秦州刺史、求持公、武都王。新野人张朱率万余家聚诈聚魏。十二月庚申，魏人攻拔之。雍州刺史曹虎与房伯玉不协，故缓救之，顿军樊城。丁丑，召遣杜之尚书崔慧景救雍州，假慧景节率众二万即千匹向襄阳，雍州众军并受节度。庚午，魏主南临沔水，戊寅，还新野。将军王谭芬以万余人攻魏南青州黄郭戍，魏戍主崔僧渊破之，举军皆没。将军鲁康作、赵公正将兵万人亲卫太仓口。为豫州刺史王素使长史清河富勇将甲士三千击之，康作等均于淮南。 永均于淮北，相去十余里。永曰：“南人好夜酌营，必于渡淮之所置火以祭钱。”乃夜分兵为二部，伏于营外，又以户助火，密使人过淮南岸，于深处置之。戒曰：“见火起，则易燃之。”是夜，康作等国引兵着永营，伏兵夹击之。康作等走趋淮水，火既竟起，不知所从，溺死及斩首数千级，生擒公正，或康作之师已归。豫州刺史裴叔业亲为楚王术，速复令勇击之。勇将心腹一人持役楚王术，令田外见，业俘战士千人于城外，小儿叔业等至城东，部分将至长围，勇伏兵击其后军，破之。叔业留将佐守营，自将精兵数千救之。勇登门楼，往叔业南行数里，即开门奋击，大破之，获叔业散扇、古木、甲仗万余。叔业进退失据，遂走。左右欲追之，勇曰：“吾若卒不满三千，彼精甲尤盛，非力屈而败，自堕吾计中耳。既不测我之虚实，足使丧胆，伏此足矣，何更追之？”魏主遣业者就拜勇安远将军、汝南太守，封贝丘县南。勇有勇力，好学能文，魏主常叹曰：“上马能击贼，下马作鹿板，为复修机耳。”屈将公姚新好武士，上以诸子上幼，内亲则仗姚新兄弟，外亲则以后弟西中郎长史彭城刘轩，内弟太子詹氏姜石，故以史安王姚光为扬州刺史，居中用事。姚新为都督、京雍等七州诸军事，荆州刺史，镇据西面。而姚新在江陵多招才勇，后自封职，上甚恶之。姚新武南都太守刘季连，季连密表姚新有异计，上乃以季连为益州刺史，使据姚新上流以治之。季连思考之子也。是岁，高昌王马儒遣司马王体玄入贡于魏，请兵迎接，求举国内喜。魏主遣明威将军韩安宝迎之，割一吴之地五百里，以居儒众。儒遣左长史顾礼、右长史金城屈家将部骑一千五百迎安保，而安保不至，李家还高昌，安保亦还一吴。安保遣其属朝兴安等使高昌，如复遣故里将世子一书迎安保，至白吉城，去高昌百六十里。高昌救人炼土，不愿东迁，相与杀儒，立屈家为王，复臣于柔然。安保独与故里马一书还洛阳。永泰元年春正月癸未朔，大赦。 假中军大将军徐孝嗣开府仪同三司，孝嗣故辞。为统军李左攻新野，丁亥拔之，复刘思济。问之曰：“今欲降魏。”思济曰：“宁为南鬼，不为北臣。”乃杀之。于是缅北大震。戊子，胡杨庶主蔡道孚，辛卯，者阳庶主程公基，壬申，武阴庶主黄瑶起，南乡太守席谦相继南遁，瑶起为魏所获，魏主以赐王素，素栾而食之。以四，命太尉陈显达救雍州。上有疾，以近亲寡弱即高武子孙，使高武子孙犹有十王，每朔望入朝，上还后宫，则叹息曰：“我及司徒诸子皆不长，高武子孙日益长大，上欲尽除高武之族，以威严问陈显达，对曰：‘此等岂足戒律？’以问扬州刺史史安王姚光，姚光以为当以次施行。姚光有足疾，上常令圣余自望贤门入，每与上秉人酒与毕，上所香火呜咽流涕，明日必有所诛。会上疾暴甚，举而复苏。姚光遂行其策。丁未，杀河东王炫、临贺王子越、西阳王子文、永阳王子俊、南康王子林、衡阳王子民、湘东王子建、南郡王子夏、贵阳王昭灿、巴陵王昭秀。于是太祖、世祖及世宗诸子皆尽矣。炫等已死，乃使公卿奏其罪状，请诛之。下诏不许，再奏，然后许之。南康侍读济阳江密哭子林，泪尽，祭之以血。亲事殡葬毕，乃去。庚戌，魏主如南阳。二月癸丑，召左卫将军萧惠修等就寿阳。甲子，魏人拔渊北城，房伯玉面赴出降。伯玉从父弟思安为魏中统军，朔为伯玉弃请，魏主乃赦之。庚午，魏主如新野。新巳，以彭城王协为使持节，都督南征诸军事，中军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。三月壬午朔，崔慧景、萧衍大败于邓城，使慧景至襄阳，五郡已陷没。慧景、于衍及君主刘山阳、傅法宪等率五千余人进行邓城，为数万计掩制，诸军登城据守。时将士入时清行，皆有积聚之色。掩欲出战，会景曰：“鲁不夜为人城，待日暮自当去。”继而魏众转至。慧景于南门拔军去，诸军不相知，相继皆遁。魏兵自北门入，刘山阳与部曲数百人断后死战，且战且却行。 会井过闹沟，军人相倒界，桥皆断坏。卫兵加路射之，杀副法县。士卒复沟死者相枕，山阳取袄长田沟成之，得免。魏主将大兵追之，不时至免。山阳俱成苦战，至暮魏兵乃退。诸军恐惧，是夕皆下船还襄阳。庚寅，魏主将十万众与夷华盖以为樊城，曹虎闭门自守。魏主临沔水往襄阳岸，乃去如胡杨，辛亥如玄户。魏镇南将军王肃攻益阳，裴叔业将兵五万为涡阳以救益阳。为南兖州刺史及北孟表守涡阳，时进使草木皮叶。叔业击所杀魏人高五丈以示城内，别遣君主萧规等攻龙亢，为广陵王宇救之。叔业引兵击宇，大破之，追获其节。魏主使安远将军傅勇、征虏将军刘藻、假辅国将军高聪救涡阳，并受王肃节度。叔业进击，大破之，匆奔玄户。勇收散卒徐桓，叔业再战，反斩首万级，俘三千余人，或器械杂处财物以千万计。魏主命所三将一玄户，刘藻、高聪免死，徙平州。傅勇夺官爵，处王肃为平南将军。肃表请更遣军救涡阳，魏主报曰：“观轻易，必以藻等心败，故难于更往。朕今少分兵，则不足制敌；多分兵，则进旅有缺。卿审图之。益阳当止则止，当下则下。若失涡阳，卿之过也。”素乃解益阳之围，与统军杨大眼、西康生等部计十余万救涡阳。叔夜见魏兵胜，夜引军退。明日士众奔溃，魏人追之，杀伤不可胜数。叔夜还保窝口。初，魏中尉李彪家世孤微，朝无亲缘，出游代都，以清渊文穆公李冲好事，倾心付之。冲亦重其才学，礼遇甚厚，见于魏主，且为之言誉于朝，公私极隐。即为中尉，谈何不必贵戚？魏主贤之，以彼极暗。彪自以节之人主，不复借冲，稍稍疏之，为工作敛媚而已，无复宗敬之意。冲尽贤之。即魏主南伐，彪与冲及任城王成共掌刘务。彪性刚豪，意义多所乖异，朔与冲争辩，行于声色，自以身为法官，他人莫能纠合，事多专自。冲不生愤，乃激其前后过恶，进彪于尚书省。上表何彪为傲高亢，公行建议，坐于进省，私取官财，折驾圣皇 无所惮涉。陈哲及尚书以下、令史以上于尚书督作，以标所犯罪状告标，训其虚实，标皆服罪。请以县事免标所居职，赴廷尉治罪。冲又表称，臣与标相识以来垂20载，见其才优学博，议论刚正，余亦成为拔萃公卿之人。后稍查其人库籍，犹未亦多损少。自大驾南行以来，标兼尚书，日夕共事，使知其专自无忌，尊身忽悟，听其言如震古中树之弦，教其行使天下宁报之贼。臣与人诚卑躬屈己，若顺帝之奉报兄，其所欲者事虽非礼，无不屈从，依事求实，昔有常验。如陈列得时，宜即标于北荒，以除乱政之间，所引无政，宜投臣于四邑，以息轻盈之赠。冲首自作表，家人不知。帝览表，叹唱久之，曰：不意刘台乃至于此。继而曰：道故可谓义矣，而仆业亦为蛮也。黄门侍郎宋辩素怨冲，而与标同舟相善，因左右之。有司楚标大辟，抵右之，除名而已。冲雅性温厚，即收标之际，亲属标前后过失，嗔目大呼，头折积案，御史皆逆手面腹。冲力辱四口，遂发病荒忌，言语错谬，时扼腕大骂，称李彪小人，医药皆不能疗，或以为干裂，寻余而足。帝哭之，悲不自生，葬司空。冲勤勉强力，久处要据，文案迎击，终日事事，未尝厌倦。职业修举，才40而发白。兄弟六人，凡四母，少时每多奋进，及冲贵，禄赐皆与共之，更成敦睦。然多援引足音，思以官爵，一家岁禄万匹有余，时人以此少之。魏主以彭城王协为宗师，诏使督察宗室，有不率教者以闻。下四月甲寅，改元。大司马会稽太守王敬泽自以高武旧将，心不自安，尚虽外礼甚厚，而内相疑备，朔访问敬泽饮食，体干堪疑，闻其衰老，且已居内地，故得少宽。前2岁，上前领军将军萧坦之将斋帐500人行武进陵，敬泽诸子在都，忧不无忌，赏知之，遣敬泽世子仲雄入东安慰之。仲雄善琴，上以蔡邕交尾琴借之。仲雄于御前鼓琴作懊恼歌，曰：长叹父情浓，郎今过行许。又曰： 君行不敬心，哪得误人题？ 上欲猜愧。上及吕威，乃以光禄大夫张圭为平东将军、吴郡太守，指兵左以密防敬泽。中外传言，当有一处分。敬泽闻之，窃曰：“东今有谁？只是欲平我耳。东亦何意可平？吾终不受金英。金英为朕也。”敬泽女为徐州行事谢挑妻，敬泽子太子贤马幼龙遣正元将军徐悦以情告挑，为计若同者，当往报敬泽。挑执悦，持其以闻。敬泽成局参军徐庶家在京口，其子密以报庶。庶以告敬泽武官院王公林，公林敬泽族子也，常所委信。公林劝敬泽即送起赐而死，儋州星夜还都。敬泽令司马张思祖曹起继而曰：“若尔诸郎在都，要应有信，且忍一息。”其夜呼辽左文武出仆谓众曰：“卿诸人欲令我作何计？”莫敢先答。房阁丁兴怀曰：“官只应作耳。”敬泽不应。明旦召山阴令王寻、台传御史钟离祖愿，敬泽横刀弃座，问寻等：“发丁可得几人？库现有几钱物？”寻称：“现丁猝不可及。”祖愿称：“库物多未输入。”敬泽怒，将出斩之。王公林又谏曰：“凡事皆可悔，唯此事不可悔，官惧不更思。”敬泽唾其面曰：“我做事何官辱小子？”敬泽举兵反，召集配衣，二三日便发。前中书令何胤弃官隐居若爷山，敬泽欲节以为尚书令。长史王弄璋等谏曰：“何令高岛必不从，不从便应杀之。举大事先杀明贤，势必不济。”敬泽乃止。胤上知之孙也。庚午，未发州郡兵二十万人，其八月中旬即悬户。为赵郡陵王干卒。上闻王敬泽反，收王幼龙及其兄员外郎世雄，既是参军季哲，其弟太子舍人少安等皆杀之。长子黄门郎袁谦将千人在徐州击位，是徐州刺史徐玄庆杀之。前吴郡太守南康侯子克宜之子也，敬泽起兵，以奉子克为名。子克亡走，未知所在。史安王姚光劝上晋诸高武子孙，于是西召诸王侯入宫。晋安王宝义、江陵公宝览等处中书省，高武诸孙处西省，赤人各从左右两人，过此依军法。还幼者与乳母俱入。其夜令太医煮焦二壶， 都水办棺材数十具，许三更，当尽杀之。子克图显自归，二更达建阳门，次起。时刻已至，而上眠不起。中书舍人沈辉福与上左亲左右单景俊共谋少留其事。须臾，上觉景俊其子客已至，上惊问曰：“魏爷，魏爷。”景俊俱已是对，上抚床曰：“遥光积物人事，乃赐王侯公传，明日西遣还地，以子克为太子中庶子，保览免之子也。”敬则率十甲万人过浙江，张圭遣兵三千据敬则于松江，闻敬则军鼓声，一时散走，归弃郡逃民间。敬则以旧将举事，百姓单高喝叉，随之者十余万众，至晋陵，南沙人范修化杀县令公尚严孙以应之。敬则至武晋陵口，痛哭而过。乌城邱仲孚为驱阿令，敬则前锋掩至，仲孚谓利民曰：“贼乘胜虽锐，而乌合一离，仅若收船舰，凿长冈地，泄毒水以阻其路，得留数日，台军必至，如此则大事既矣。”敬则军至，直独河，果顿兵不得进。五月，召前军司马左兴盛、后军将军崔公祖、辅国将军刘山阳、龙骧将军、马军主胡松驻垒于曲阿长冈，右仆射沈文济为持节都督，屯湖头，北京口路。公祖会景之祖也。敬则即攻兴盛、山阳二垒，台军不能敌，欲退而围不开，各死战。胡松引纪兵突其后，白丁无气仗，皆惊散。敬则军大败，索马在上，不能得。崔公祖赐之铺地，兴盛军客袁文况斩之，已有撰手健康。是时上级已堵，敬则仓促东起，朝廷震惧。太子宝卷使人上屋，望见征虏亭失火，为敬则至，急装欲走。敬则闻之，喜曰：“谭公三十六策，走为上策，既汝父子，唯有走耳。盖时人积谭道济，必畏之余也。”敬则之来，声势甚盛，才少日而败。台军讨贼党，晋陵民以赴敬则应死者甚众。太守王瞻上言：“愚民易动，不足穷法。”上许之，所全活以万数。瞻，弘之从孙也。上赏谢挑之功，迁尚书吏部郎。挑上表三让，上不许。中书以挑官未及让。国子祭酒沈约曰：“近是小官不让，遂成横俗。”谢吏部今受超阶，让别有意。夫让出人情，岂观官之大小也。 挑妻常怀任欲杀挑，挑不敢相见。秋七月，为彭城王协表以一岁国制，直奉亲续必军国之用。魏主诏曰：割身存国，礼为远矣。直奉便停，亲国挺三分受一。壬午，又诏损皇后司府之半，六宫嫔御、五服男女宫序一减半，在军者三分省一，以给军赏。癸卯，以太子中庶子萧衍为雍州刺史。己酉，上卒于政福殿。遗诏，徐令可重申前命，沈文纪可左仆射，江石可右仆射，江嗣可侍中，刘宣可卫尉，军政可委陈太尉，内外重事无大小委徐孝嗣、姚光、坦之、江石，其大事与沈文纪、江嗣、刘宣参怀。新旅之任可委刘圈、萧慧修、崔慧景，赏幸猜多虑，简于出入，竟不交天。有深信巫习，每出先沾利害。东出云西，南出云北，出有疾，甚密之，听览不辍。久之，敕台省文部中求白羽以为药，外使知之。太子即位。八月辛亥，魏太子自洛阳朝于玄户。壬子，奉朝请邓学以齐兴郡降魏。魏主之入寇也，遣使发高车兵，高车但远役，奉元和庶者为主，相率北叛。魏主遣征北将军宇文福讨之，大败而还。福作处官，更命平北将军江阳王继都督北讨诸军事以讨之，自怀朔以东西秉节度，仍设镇平城，继西之曾孙也。八月，葬明皇帝于兴安陵，庙号高宗。东昏侯戊陵在太极殿欲速葬，徐孝嗣故政得逾越。帝每当哭，辄云喉痛。太中大夫杨产入吝，无发，嚎痛抚养，则遂托帝。帝辍哭大笑，谓左右曰：突就提来乎？九月己亥，魏主闻高宗卒，下诏称礼不伐丧，引兵还。庚子，诏北伐高车。魏主得疾甚笃，旬日不见侍臣，左右为彭城王协等数人而已。协内侍医药，外总军国之务，远近肃然，人无异议。右军将军丹阳徐简善医，时在洛阳，即召之。既至，协涕泣执手谓曰：君能以至尊之极，当获意外之赏，不然有不测之诛，非但荣辱，乃系存亡。协又密为谈于汝水之滨，以周公故事告天地及贤祖，其以身代魏主。魏主即有见。丙午， 发玄户，设于汝宾，及百官作徐简于上席，称扬其功。除鸿胪卿，封金乡县伯，赐钱万民。诸王别享赖，各不减千匹。冬十一月辛巳，魏主如夜。戊子，立妃楚氏为皇后。为江阳王继上言，高车完媚，必易遁逃，若西追路，恐遂扰乱，请遣使镇别推检，斩魁首一人，自于加以慰抚，若悔悟从义者，即令复军，赵从之。于是叛者往往自归。既先遣人未遇数者，数者亡入柔然，寻自悔，相率出降。魏主善之，曰：“江阳可大任也。”十二月甲寅，魏主自夜班师。临邑王朱农入朝，海中直封，溺死。以其子文款为临邑王。